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隨住咧呢個世界盃逼近啊嚇，咁就即係嚟緊都應該有好多同即係足球有關嘅運動啦、活動啦。咁當然亦都唔少得打機嘅，其實我哋之前都預示過，可能喺唔少地方都會舉辦嗰啲即係打機競技啊，尤其是係即係踢足球類嗰啲。咁啊嚟緊我哋商台自己都有一個添喎，係嘛？ 係啊，嗱話説喺呢個好快啫，下嚟緊禮拜六啊，6月2日咧，咁我哋就喺商台咧會舉辦一個叫做881電競杯。咁样，嗱，881电竞杯咧，如果你上我哋嘅88903.com 嘅 Facebook 咧，都会见到我哋已经出咗一个嘅可以话招募高手嘅一个 post 啊。咁就系咧，你会见到一个 C 朗喺度啦。咁因为我哋玩嘅游戏咧，就将会系呢个 FIFA 18嘅。咁喺里边咧，我哋会即系希望揾到一啲嘅听众可以同我哋一齐喺个周末里边咧吓，一个晏昼里边咧就玩下打下机咁。咁当然系有啲竞技性质噶啦。咁希望大家可以咧都踊跃参加啦。咁就咧系希望。可以啊！睇下最後會唔會挑戰到我哋嘅獎品咧？咁樣 嘅係啦。不過未講獎品之前，我哋先講下，其實今次搞呢、這、一個賽事咧，規模都算係大嘅喎。因為即係講緊嘅隊伍都唔係話兩三隊啊、三四隊咁樣噶嘛。 嗱，今次咧就有少少唔同嘅，因為咧我哋上次上船咧，即係去第一次我哋電競隊，所以可以話第一次處女作嘅時候咧，其實當時就你同阿 Eugene 葉雨晴就一隊啦。 我哋同埋打 co-op 模式嘅，雙打雙。 雙打雙嘅模式啦，咁今次有少少唔同啦。今次咧都係的確好多唔同嘅人，不過咧就今次係一人操一隊， 係 啦。咁因為嚟緊大家都可能會知道，譬如 FIFA 呢只 game 咧喺5月29日咧就會有一個內容嘅更新。咁呢個更新咧其實就係正正咧係真係呢個世界盃嘅內容嚟嘅。其實佢呢個同以往都可以即係講少少有啲唔同嘅，因為咧通常啊呢啲咁嘅遊戲商每逢啊世界盃啊嗰啲咁嘅大賽都會出隻新噶嘛，梗係即係希望可以即係。到你一筆 即係或者叫做 World Cup 版 World Cup Edition 咁樣咁啊，通常都係 係啦。咁通常就會喺即係臨近世界盃嘅時候咧，就出隻新嘅。咁希望咧就趁住嗰熱潮，等你買嚟玩下咁樣。咁但係今年 FIFA 咧，我真係可以用佛心去形容啊。係咁啊，無端端今年咧就可以咧用一個即係免費下載嘅方法咧，只要你有隻 game 咧本身，咁你下載咗嗰個內容咧 update 咗咧，咁就搞掂㗎啦。亦都嗱，其實都再扯遠少少咧，係有傳咧嚟緊 FIFA 19咧開始咧係有機會。咧佢唔会再出一啲实体碟噶啦，即 系 有传啊吓，佢可能系都系俾个下载嘅版本嚟，一啲内容嘅更新都未定嘅，咁所以咧呢、這个会唔会 FIFA 啊都叫做试一试嗰个 server 掂唔掂啊，嗰、那个效果系点样咧？ 系，其实我谂呢一个都可能会系一个趋势嚟嘅，因为讲真，你每一年啊，你见到即系唔系就系 FIFA 啦，各类嘅体育项目嘅游戏啊，咁你通常出个新嘅游戏之后咧，旧嗰啲你通常都系年份嘛，即係可能你話唔知咩 NFL 又好啊，乜乜都好啊，就16、15、14咁樣，你每一年都會出一集嘅。咁但係一年過咗之後咧，新過一集出，其實你嗱玩落咧，當然喺個系統啊、操作啊嗰技術層面上面咧，係會成熟過前作。但係問題係唔係有一個好大嘅突破性咧？當然就唔係啦。嗱，不過最大嘅賣點就係咩咧？就係佢入面嗰個嘅內容啊，更新咗啊嘛。咁而你會見到咧，你如果之前就話可能你前一年啊，或者再之前幾年。 年你都有買落嚟嘅話咧，嗱嗰啲碟就唔知點算啦。 係啦， 因為首先佢慢慢都唔會再去更新嗰一個嘅遊戲，佢如果要做任何更新嘅話，都係整最新嗰個版本啦。咁、而你往往好多時候咧，就係嗰堆碟咧，嗱有部分人就會就係走出去賣翻出去啊，所以你見到喺二手市場咧有好多呢一啲咁嘅遊戲啊，但係又有咩人會去買咧？咁我覺得即係其實慢慢呢一個咁樣嘅趨勢咧，係會將呢一樣嘢移師上去網上面噶啦。咁當然我覺得最大嘅問題能唔能夠解決到嘅就係佢更新之後嗰、那個系統啊，能唔能夠同時之間即係喺嗰個畫面嘅層面啊，又或者喺操作嘅層面上面啊，都可以配合更新到成件事先。咁啊呢個如果你可以做到嘅話咧，其實喺網上面做曬係比你即係之後啊你相信你印一堆碟出嚟嗰、那個成本都會低好多咯，我相信係。 係啊，所以今次啲人都話啊 ，FIFA 咪特登要試一試呢個效果或者個反應係點樣咧？因為好肯定咧係好多人一定會 download， 因為你既然有隻碟，你冇理由唔 download 㗎，即係你買得嘅都係球迷啦。咁而我哋今次即係嚟緊禮拜六嗰個即係比賽咧，都係會用呢個新嘅內容咧、就會即係食翻世界盃呢、這個即係就嚟發生嘅事啦。咁就大家可以用國家隊去即係一較高下咁樣啦。咁到時咧都可能會有啲神秘嘉賓出現咧，同大家一齊玩嘅。 喂，咁神秘，係啦，即係而家唔講得嘅咯喎，真 係。可能喺只 game 度你見過嘅喎呢位嘉賓。 係 啊，咁但係大家即管留意一下啦。咁不過咧。不如讲一个奖品先，因为今次咧我都要多谢即系一啲嘅赞助商啦。咁啊，首先要多谢呢个海信啦、HiSense 啦，咁佢哋因为咧将一部嘅大电视咧借俾我哋，咁我哋就可以喺商台嘅大堂咧，就利用呢部咧即系嚟紧世界杯都会成日可以有机会见到嘅电视咧，就同大家一齐咧去比赛嘅。咁另外当然奖品啊交俾你讲啊，系一部乜嘢咧吓？ 奖品咧就系一部嘅日本游戏机啊 Switch 啊任天堂嘅。 咁啊呢个多谢呢个 JC Shop 就送出啦吓。咁啊即系亦都大家如果话想參加咁點咧？咁其實好簡單啫，去翻我哋88903.com 嘅 Facebook 咧，你就會見到揾一揾啦，好近期嘅啫，再揾到咧我哋一個即係比賽嘅一個88電競杯呢個宣傳噶啦。咁你到時咧跟翻指示去做咧，咁就有機會咧係即係挑戰咁多高手，然後贏走呢部咧 Switch 啊。咁啊，即係世界盃嘅時候，咁可能大家一齊睇波噶嘛。咁喺球賽與球賽之間咧，就可以利用呢啲咁嘅遊戲機咧，大家互相聯誼一下啦。 咁我想問一下，而家即係你諗住有幾多名額可以俾大家報？ 名额名额就唔算多嘅，有十六个， 系 因为我哋有十六强开始踢上去，系啦， 十六强开始踢上去， 系啊，真系当真一样噶。 喂，咁但系我想知咁点样样个机制，点样样筛选，例如话我用咩国家队咁？ 嗱，国家队就自己中意用边队都得嘅，即系你喜欢嘅话咧，你中意用埃及都得嘅，即系你话我好中意沙拿，我用埃及得嘅，冇问题嘅。咁但系咧。人哋用巴西啊！ 咁但系你惊唔惊抢队先？就我最怕，当然就唔会有人选择啲冷门嘢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十个参加嘅朋友，个个吓有八个都想用巴西啊，或者用其他强红嘅，咁点算啊？用咩方法去筛选啊？ 今次冇问题噶啦，今次就唔理大家用边队都得啦。 系， 即系大家总之咧系即系觉得啊，我不嬲用开巴西就巴西，西班牙就西班牙，就算你哋到时系撞队都好咧，咁有两件波衫噶嘛。咁认错人嘅话咧，就大家各安天命啦呢啲嘢。 即系呢一个。遊戲咧，今次真係拼技術嘅搞咗啦，即係嗱，究竟你話係咪 virtually 我哋要重現世界盃模樣咧，都未必。但係總之 個賽制 係 啦， 係啦，個賽制基本上就係玩你最擅長嘅球隊，咁啊挑戰呢個冠軍寶座，最後尾咧啊憑技術贏到嘅話，就可以得到豐富嘅獎品啊嘛。 係啊，喂，不過咁啊，即係我諗，如果大家就算啦，即係最後啊抽唔中你，冇機會嚟到商台玩都好啦。其實我諗你嚟緊呢個月開始咧，六月開始咧，你留意一下，即係嚟緊各大商場。因为我以我了解啊，其实好多商场咧都已经系密锣紧鼓嗱，世界杯呢单其实一定会发生噶啦，甚至乎有啲商场会系即系有啲直播俾大家睇噶嘛，即系我之前都试过嘅，即系明明屋企有得睇咧，都会特登出去睇，因为热闹啊，开心啊咁样。咁而咧亦都知道咧，其实有啲嘅商场咧都话到明咧，哦有埋游戏机会俾你喺附近咧，即系通。就係波與波之間啦，即係解悶，等下，即係大家都切磋下球技咁樣。咁所以咧，到時咧，我相信咧，大家可以留意各大商場。你話如果真係想，咦，我 random 地嚇、啊、自由地，睇可唔可以挑戰下各路嘅高手咧？除咗我哋商台咧報名參加呢個比賽之外咧，你到時咁你周圍去全港啊！唔同嘅地方去挑機咧，一定會揾到咧你即係心目中咧希望遇到嘅對手啊！ 不過我想最後講多一樣嘢啫，就係、是、因為咧嗱，縱然我知道我哋名額嘅有限啊嚇，得個十六名啊，咁但係即係如果你都好想睇到嘅賽事，都有辦法噶嘛， 係啊，因為到時咧，其實我哋咧應該咧由八強或者四強開始咧，我哋就會喺 Facebook 度咧有直播噶啦。 係 咁啊， okay、 到時密切留意啦。六月二號，如果你真係行唔開，但又想啊瞭解一下到底啲對手或者啲參與嘅朋友。 水準如何呢，或者想留意下嗰個激烈嘅形勢呢，咁大家到時呢可以留意下啦。咁當然我哋電競隊呢都一定有角色喺裏面嘅，咁但係會做啲咩呢，咁我哋賣下關子先啊。 讲下新游戏啦，咁啊，我谂最近呢一只比较瞩目啲嘅游戏咧，就应该系呢一只啊 ，Detroit Become Human， 底特律变人嘅游戏。咁呢一只游戏因为有趣嘅地方就系佢系一只叫做电影劇情类嘅游戏啦吓。咁、其实我哋之前都曾经讲过啦，而家都越出越多。咁啊，呢一只游戏先讲下，其实就系一间咧叫做Quantic Dream 嘅公司啊 ，QD 啦，简称就系、是。咁呢佢之前出过两款㗎啦，一款呢就係、是叫做 Heavy Rain， 亦都因为呢款游戏令到呢一间公司开始广为人熟悉嘅。咁而另外一款呢就係佢嘅第二嘅作品啦，就係、是、Beyond Two Souls， 咁亦都係比较互动类型嘅。咁今次呢一隻呢就係、是、已经係即係制作开发多年嘅一隻游戏啦，咁万众期待之下呢，咁就终于出嚟同大家见面啦。咁啦，其实今次呢我諗喺坊间有唔少嘅朋友玩过呢隻游戏啊，或者是一啲专业游戏人呢，咁玩完之后俾呢隻游戏嘅评价都唔低㗎喎、哦。 係呀、啊。 咁主要嘅原因就係因为先讲下喺画面嗰方面呢真係个技术啊成熟咗好多。 係你睇啲画面係当然唔会去到真人即电影咁犀利啦，咁但係如果你望落去你唔小心你稍微啊可能眼瞓或者离远望呢，你都真係以为是有个真人在做紧的。 是啊，咁佢个画面呢即係先讲下唔讲人嗰方面啦，讲喺嗰啲嘅即係场景啊，即係你见到例如路边有一啲嘅海报啊，一啲嘅纸条啊，可能喺室内面你见到嗰啲书本啊，一啲报告板嗰啲地方呢，你会见到有好多 details 嘅。咁、可能因为今次其实佢好多时候喺嗰、那个故事嘅发生嗰个情景呢都系一啲比较即係室内啲啊细小啲嘅空间啊，咁所以变咗喺呢一啲嘅 detail 位入面呢佢哋都可以即係做到嗰个嘅细致出嚟。咁、就算你话喂喺街景呢，你话你睇到出面呢建筑物啊，虽然有时候可能个镜头呢即係几秒数过啫，咁但係你都会见到嗰啲嘅纹理。其中一个我觉得比较深刻啲嘅就係例如佢入咗胶入面呢，你见到啲楼梯嗰啲嘅木纹啊，嗰啲嘅即係细致呢其实都做到出嚟嘅。咁再加上今次因为呢一个嘅即系 Detroit 啊 ，Become Human 呢一只游戏咧，其实佢系讲紧 AI 叛变噶嘛？ 即系一啲唔系真系人类啦，叫做 系，即系其实有少少似系 Terminator 嘅，即系简单嚟讲就系喺未来嘅世界，咁有一啲嘅机械人咧，咁佢哋即系整出嚟就系为咗服务人类噶啦。咁但系慢慢当呢一啲嘅机械人，佢哋咧有自己嘅自由意识啦，咁佢哋会做啲咩嘅举动咧？咁而喺个过程入面，其实慢慢咧佢哋会变得越嚟越人啊。咁喺今次呢一隻嘅遊戲作品入面，你見到我點解話佢技術成熟咗呢，就係佢喺人嗰個表情嘅處理。原本你見到呢一堆所謂嘅 AI 呢，可能一開始嘅時候佢哋冇咁多豐富嘅表情，唔會好人嘅感覺。 係因為始終本身唔係真正嘅人類嘛。 係啦，咁但係慢慢呢，當你可能見到隨住故事嘅發展呢，你只係睇個畫面睇呢一啲角色嘅表情呢，你會都見到佢哋嘅變化。即係你會喺呢一個嘅作品入面呢慢慢就體會到啦。如果相比呢一間公司做嘅之前兩個作品嘅話，今次呢佢嗰個技術層面呢係真係提升咗唔少嘅。 係呀，同埋呢如果即係睇返啲你因為佢有啲片段嘅擺上網啦，咁特別一啲嘅即係預告片呢，其實你睇落呢嗰個電影感都相當重嘅。咁有好多即係已經係玩過呢個遊戲，甚至乎呢已經係即係爆機嘅朋友呢，就講到呢就其實呢隻嘅遊戲呢好多分鏡呢都係非常出色嘅。因为我哋而家玩呢啲游戏呢，通常去到某一啲嘅场景、满足咗某一啲条件或者做完某一啲嘅任务呢，其实就会自动切入去一啲即係所谓嘅即係劇情模式㗎嘛。咁就会可能播一啲片，就将你同埋即係其他即係你主角啦，你或者玩家啦，将你呢係带去另外一个新嘅环境当中，咁又继续劇情咁样嘅。咁就话呢其实好多即係决定性或者重要嘅场景呢，喺呢个游戏里面呢嗰啲嘅分镜等等呢都系非常之即係赏心悦目嘅。咁亦都即係有睇电影嘅感觉啦。咁同埋甚至乎呢都话呢你要揀啦，因为 你要跟隨唔同嘅劇情，你要揀唔同嘅指令，咁又先至有新嘅一條路去開咁樣噶嘛。咁亦都話咧，你揀嘅過程當中咧，亦都有睇到唔少咧，都係非常之重電影感嘅片段啦。咁成個過程咧，都係非常之吸引嘅。 我諗如果即係你本身一個即係戲迷嘅話咧、 啊，你係啦， 我咁係添啦，就係咁我就會即係更加會享受玩，因為我相信咧，喺玩嘅過程入邊咧，比你單純睇一部電影咧係更加過癮嘅，因為實際上面你喺玩嘅過程，你亦都要做一啲即係 QTE 啦嘅一啲指令嘅輸入啊，去作出一啲嘅決定啊，而你嗰啲決定往往就係會影響之後嗰個嘅故事嘅發展嘅。咁其實有多時候你玩呢類遊戲都係因為你唔知道你揀嗰個嘅決定對個故事後面嘅發展會有咩影響噶嘛，咁於是乎就會你會反覆可能去諗究竟呢個決定應該點做啊？嗱，咁當然佢有啲決定咧係會俾你時間去諗嘅，咁但係有啲咧佢就要當下考你反應，你要即刻就去做噶啦。咁你慢慢咧就會發現啊，呢個遊戲嘅趣味性咧係值得你去重複回味嘅，即係可能你玩完一次之後，你可以再玩第二啊、第三次。咁嗱，因為呢一樣嘢咧都有賴於就係呢一個故事本身咧，其實佢撇除頭先我哋講個畫面啊、分鏡啊、有電影感呢啲之外咧，另外一樣我覺得都值得讚，亦都點解坊間俾一個咁高嘅評價佢咧，就係因為佢嗰個嘅即係劇情係做得唔錯嘅。咁今次喺呢個遊戲入面咧，一開始嘅時候你已经可以选择用三名嘅角色噶啦，咁而佢每一个角色最有趣嘅地方就系咩咧？就系佢喺入面咧都探讨三条命题嘅，咁分别咧有三个咩嘅人物咧？就有 Connor 啦，或者系好似 Terminator 咁样样喎 ，Connor 系啦，跟住另外有 Marcus 咧，哇，真系好似 Terminator 啊，咁而第三个咧就系 Kara 啦，咁入面咧基本上咧 Connor 咧就系比较倾向于就系佢自我嘅一个definition， 自己定义自己系一个。乜嘢嘢？ 即係比較典型一個自我身份認同嘅探索咁。 係啦，咁而 Marcus 咧，佢就係一個叫做革命性嘅掙扎，即係佢就點樣掀起其他嘅呢一啲嘅機械人啊、Android 啊，咁樣就係、是去反起呢個人類咧，咁樣起義咧咁。咁而 Kara 咧就係、是、比較係貼近講一啲親情上面層面嘅東西。而呢一個嘅作品咧，我覺得個劇本咧最有趣嘅地方，佢就係、是、基本上如果你話相比起，尤其 Heavy Rain 啊。因为 Heavy Rain 我哋转头都可以讲下唔同呢一类嘅， 系啦， 系啦，即系如果即系我哋转头可以讲下唔同呢一类咁嘅互动电影游戏咧，我哋可以讲下嗰啲嘅 twist 啊，啲剧情嘢。 系 咁但系相比 Heavy Rain 嘅话咧，呢一部我觉得佢嗰个嘅即系取材咧，系更加想藉住个故事，系令大家反映一啲社会上面嘅问题，或者一啲比较人生哲理上面嘅问题，即系可能包括系存在感啊，又或者可能对于社会公义啊，种种各方面嘅命题系多少少嘅，咁如果你话相比起即系 Heavy Rain， 因为 Heavy Rain 我哋讲过啦吓，呢一间 QD 佢嘅第一个作品咧，咁就系倾向于就系查案啊、悬疑啊，咁去到最后屘甚至乎会有扭桥嗰样嘢嘅。咁今次喺呢一部作品入边咧，相对就唔系向嗰个方向行啊。咁各有所好啦，呢一啲我就觉得。咁但系总括而言嚟讲嘅话咧，其实我觉得佢今次咧都好成功地，就系将头先我哋提过嗰三个人物，佢哋各自有自己嘅命题，当中系随住故事嘅推进发展嘅时候，佢哋会直接又或者系间接掀起咗个互动，令到玩嗰个嘅玩家咧，都同时之间会反省嘅，即系你唔会话啊就咁玩完，等啲时间过咗就算，你会真系咀嚼会细味佢个故事剧情嘅系。 系因为咧，其实以往好多咁嘅类似游戏其实好多啦，咁但系好多时候咧，我哋都系有少少水过鸭背嘅，即系当刻咧我哋要完成咗嗰个剧情咧，咁啊过咗就算啦，因为为过关嘅啫。咁但系今次呢一只嘅游戏咧就似乎喺个剧情紧扣上面咧就连贯好多啦，咁所以咧令到个古仔咧可能都系大家咧会更加深刻噶。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讲起 即係一啲叫做電影互動遊戲，因為頭先我哋又講起呢一隻 Detroit Become Human 啦，我相信即係而家都會有好多朋友啊，尤其是可能喺網上面啊，中意做嗰啲打機片嗰啲朋友咧，呢一類遊戲一定會玩嘅，因為即係今時今日你唔單止啊玩一個遊戲係滿足玩嗰個朋友，有時候咧你身邊有啲朋友，即係佢未必想玩，但係佢想睇個故事啊。咁頭先我哋講嗰個嘅叫做 Detroit Become Human 咧，佢嗰個故事劇本本身我都覺得係非常之豐富啦，甚至乎好得意喎！你知唔知日本咧佢哋拍咗一條嘅宣傳片咧，就係叫做 Tokyo Become Human， 咁就係宣傳呢一隻遊戲嘅，你都可以話係。咁而最有趣嘅地方係咩咧？最有趣嘅地方就係喺嗰個即係選擇嘅過程入邊咧，佢都有兩個位俾你去揀嘅，因為佢個故事係講緊即係有一個男生，咁佢咧就同一個嘅即係女機械人咧都相處咗好多年噶啦。咁咧當呢個女機械人咧就向佢提出一個要求，咁啊就當然都係呢個要求會令到個男生為難啦。咁究竟係一個咩嘅要求？大家可以自己上網查翻嚟睇嘅。咁啊，但總之就係話個男仔會唔會應承佢去做呢件事呢？咁從而有兩個結果，你應承同埋唔應承嘛。咁而你唔應承嘅話呢，嗰一個篇幅叫做密篇，密件個密。咁而如果你應承嘅話呢，嗰個嘅篇幅就叫做名篇。咁我覺得即係其實呢一個遊戲本身衍生出嚟呢，會有好多發展空間㗎，即係佢而家叫 Detroit Become Human 啦，跟住你可以有條短片叫做 Tokyo Become Human。 即係如果我哋香港啊同呢一個嘅遊戲公司 Crossover 嚟個 Hong Kong Become Human， 你都可以從而衍生嚟話短片又好啊，電影又好啊，甚至乎其他遊戲外傳都可以啊，爭在係睇遊戲商有冇興趣去開發咁解嘅啫。 唔係，所以你而家見到咧呢一種咧，我會形容係叫做劇情式進展推進嘅遊戲咧，都已經成為咗咧，可能係哇！你諗下會唔會係每兩個月就有一隻咁嘅大作出現咧？即係好似呢幾年咧，都係好多啲咁嘅，譬如 open world， 咁由咧你就周圍行啦，去到某個位咧就會有啲劇情模式，咁由你進入去咧就要進行一啲劇情啦，咁由咧你揀指令啦，做任務啦，咁做完之後咧離開嗰個咧又會帶你去下一個劇情。嗱呢一啲正如你頭先所講咧，對一啲即係打機片嘅朋友嚟講咧係好玩嘅，因為你不斷咁你唔止你自己玩緊，其實觀眾咧幫陪你睇片嘅人咧，都系一路跟住你嘅劇情去推進，即系连佢哋都会有一种追看性啊！即系话哦，我今日玩到呢度，咁第二日我又期待啊，我 save 完之后再开嘅时候，咁之后劇情推進系点样咧？我甚至乎咧喺外国一啲嘅网，即系讨论区见过一啲嘅人就话咧，而家咧其实荷里活咧好多嘅电影咧，都甚至乎系可以跟呢啲所谓嘅即系电影式嘅 game 咧，系去拍戏嘅咧。即系最新作就系嚟紧会拍呢个 Division 啦，即系都会变成电影版啦。咁所以你都可以預期嚟緊，譬如啱啱呢一隻 Detroit Become Human， 或者再其他例如之前嘅Far Cry 等等咧，其實絕對係有潛力係可以變成一部嘅電影嘅。咁所以呢一啲咧劇情推進遊戲咧，我諗真係陸續只會越嚟越多，畫面越嚟越靚嘅啫。 係咁其實即係如果要細數，因為頭先我哋都提過好幾隻啦，我覺得即係可以再講下，因為我成日都提 Heavy Rain 呢一隻遊戲啊，即係頭先我哋講話 QD 呢一間公司出嘅， 不知不覺都六七年嘅時候， 係啊，好耐㗎啦，已經。系咁啊！當時即係呢一類遊戲都可以話唔算話好多喺個市場上面啊，咁亦都即係因為呢一隻遊戲咧，某程度佢嘅受歡迎，打開咗呢一片嘅市場，咁啊多咗遊戲公司係願意向呢個方向開發。咁 Heavy Rain 呢個遊戲其實係玩啲咩嘅咧？可能即係好多即係聽眾朋友，如果你本身有打開機，你知我講咩。但係冇打開機，我講到好似哇好吸引咁樣，咁都可以講少少。 就簡單嚟講，查案。 查案。咁其實佢係講緊咧，即係叫做接子連環。杀人凶手咁就喺城中犯案吓，就往往就系喺呢一个落住大雨嘅时候咧，咁就开始行凶噶啦。咁而即系喺呢个城市入面咧，即系警方束手无策啊，大家都唔知呢一个系何许人啊，同埋佢即系个犯案动机种种唔知嘅。咁故事就系讲嘅男主角啦，咁就系总之佢个仔咧就一次同佢失散咗之后，佢就怀疑以呢一个嘅仔嘅失踪咧，会唔会咁不幸就系、是？同呢一個嘅接子連環殺人狂咧，就係扯上關係咧。咁而嚟緊咧，暴風雨將會來臨啦。因為根據以往即係發生過種種嘅事情咧，咁就係呢一個落雨嘅時候咧，正正就係命案要發生嘅即係時間嚟噶啦。咁所以佢就要喺呢一場暴風雨來之前咧，就要盡快揾翻個仔，或者係可以揾到呢個兇手救翻自己嘅兒子咁。咁當中咧就即係當然牽涉到其他啲嘅人物啦，除咗主角。 本身之外，亦都有啲有記者啊，有其他啲嘅角色啊 等等。 咁你咧就會跟住嗰條故事嘅主軸啊，咁就開始去調查。咁而喺當中做嘅決定咧，係會影響究竟你之後同呢啲人物嘅發展，甚至乎最後尾你能唔能夠係捉到呢個兇手咧？因為我可以話俾你知，其實有結局咧，係你最尾係救唔到你嘅小朋友，跟住咧係嗰個嘅兇手逍遙法外㗎。係 啦， 即係有咁樣嘅故事嘅安排嘅。咁所以亦都令到呢一隻遊戲咧，即係頭先阿生有提過啦，入面當中有啲位咧，其實係 creepy 嘅。 係啦， 即係都幾變態， 唔係太容易去入口嘅。 係啦，即係我哋當然你知道 PS4 本身佢個畫面。即是恐怖極都有個譜，但是你估不到一隻遊戲入面它某些的意識呢是大膽的。咁所以令到當時即係呢一隻遊戲呢都喺坊間入面都覺得咦佢都幾貼地喎。即係因為你講緊一個連環殺人狂㗎嘛。咁某啲位有 creepy 嘅情況出現係好合乎情理嘅。而喺查案嘅過程入面你都會遇上一啲人呢，即係嗰啲表面上可能係咪可以幫到你嘅人呢，佢哋原來底溫入面都有啲嘅人性嘅彰顯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當時呢一隻遊戲呢就叫做係一隻叫打響頭炮嘅遊戲囉。咁除咗呢隻遊戲之外另外一隻其实啦 ,Beyond Two Souls 就唔特别讲啦。反而我想讲另外一隻呢叫做 Until Dawn。咁Until Dawn 呢一隻游戏呢有趣嘅地方就係咩呢，今次呢一隻游戏呢本身就唔係QD 剛才我啱公司做㗎啦。咁但係呢一隻游戏呢叫 Until Dawn， 即係叫直到黎明㗎嘛。 咁直譯嘅话係啦。 直譯嘅话因为黎明嚟之前呢究竟 夜晚发生嘅事啦。 发生係啦啲咩事呢咁。咁呢隻游戏呢其实除咗玩佢有啲位係考你操作之外呢，因为你都要输入指令嘅速度要够快，如果唔系嘅话 会死嘅。 嗰个角色真系会即刻死嘅。喺你面前死。嗱呢个我觉得可以讲下，因为呢头先我哋如果讲 Detroit Become Human 呢有一个嘅，即系如果真系要救病有个咩缺点呢，就系佢喺某啲嘅选择入面呢系真系太过老正嘅。即系有时候嗱呢、這个就系一个游戏本身个设计。佢令你要唔要喺一个好短嘅时间之内真系做一个好两难嘅决定。咁而 Become Human 呢基本上就是佢喺嗰个游戏入面咧，大部分嘅选择咧，除非你恶搞嘅啫，如果唔系，你都会拣一个比较大路少少或者 make sense 少少嘅决定嘅。咁变相就系你喺玩嘅过程入边，你会好不直咁样跟住个故事行，你唔会话真系要好花心思，究竟我真系要点样抉择咧咁。咁但系咧，头先我讲 Until Dawn 嗰个嘅游戏咧，有好多位你真系要做一个好两难嘅抉择，仲要系喺短时间之内。因为个故仔其实系讲啲咩咧，就系讲其实个故事嘅前设咧就系讲 一班朋友啦。 系啦，其实喺一年之前喺一个别墅嗰度咧，曾经咧有一个朋友咧，因为其他人嘅互动嘅情况之下咧，总之就发生咗个意外。 其实都系啲游戏玩佢，即系捉弄佢。 系啦，捉弄佢。 出咗事咁样。 出咗事咁样样啦。咁而最后屘呢一个女子咧就失踪咗。咁估计应该系死咗噶啦。 因为佢跌咗落山崖嘅。 系啦，咁但系总之咧，警方派无论几多人去搜寻都揾唔到条尸。咁但系总之就当都应该系遇上不测噶啦。咁一年之后咧，咁呢一班朋友咧。就即係重遇返喺呢一个嘅别墅嗰度啦。咁而就喺当晚呢就发生呢一个连环杀人案。某程度有少少似係即係恐惧斗室嗰啲嘅。咁头先我点解讲话即係喺呢个游戏入面有好多两难决定呢，就係话当你遇上咗假设个杀人狂，佢逼你要你自己死定係杀你嘅朋友，两个只能会一个，你会点样去做呢？即係又或者当下你见到出面呢发生咗某一啲嘅意外你一系就自保，一系就救你嗰个嘅朋友，你会唔会去救呢？即係有好多呢一啲好极端嘅选择，你当下系一个好短时间之内你系要做嘅。咁而个古仔最后尾就系呢，去到即係日出嘅时候，究竟仲有几多个人可以生还？咁而呢个呢正正就系呢个游戏最有趣嘅地方啦，就系、是、因为佢你系可以呢救到好多人嘅， 系亦都可以一个人都救唔到， 亦都可以一个人都救唔到嘅。咁而最有趣嘅就系当你玩完呢个游戏，所谓爆机嘅时候，佢好似电影咁噶，会升 roller 噶。咁咧佢就即系最后尾 roller 嚟嘅时候咧，咁当然就系可能唔知系警方查案定系即系有人会问翻起噶啦，究竟当晚发生过啲咩事咧？你人越多嘅话咧， 就越可以將成件事呢就複述返出嚟多啲啲，咁令到成件事嘅真相呢就會全面啲。咁但係如果你人越少嘅話呢，最後尾甚至乎如果冇人嘅話呢，基本上你究竟當晚發生咩事呢冇人知道，咁樣成為咗一個都市傳說一般咁。咁所以令到呢個遊戲呢都有好多嘅趣味喺度嘅，係。 係呀，而且呢隻遊戲呢嗰、那個即係連貫性做得更加好，即係總之你其實呢佢喺好短時間要你去揀一啲嘅指令啦。咁但係嗰啲指令呢其實好影響到到底你或者你嘅朋友生存嘅機會有幾多啦，因為佢裏面有一個叫做蝴蝶效應嘅一個嘅做法嘅。咁簡單嚟講就係只要你做多或者做少或者做漏某啲嘢呢，其實就會直接影響到你嘅朋友嘅結局或者你嘅朋友嘅下場。咁所以呢隻遊戲呢嗰、那個耐玩性係好高嘅，你可以不斷重複嚟玩呢亦都係得嘅。咁當然啦，最後能夠救到幾多人或者你決定唔救邊幾個呢，呢啲都係玩家自己嘅決定嚟嘅。最近呢即係除咗我哋讲緊啲新嘅游戏之外呢，新嘅游戏机呢其实都有好多消息呢 係 不断推出嘅啦。我哋大家都有 PS4 啦，好多嘅朋友咁，其实呢一路都有传咗喂差唔多啦，都玩咗好几年啦，亦都有啲人就话出咗 Pro 啦，咁嚟緊会唔会好快出 PS5 呢第五代嘅机呢咁样。咁其实呢因为之前呢大家都有啲消息唔知嘅俾佢传出嚟嘅，就话出年甚至乎今年呢就有机会公布即系关于 PS5 嘅一啲嘅内容啊，一啲嘅即系格式啊等等嘅。咁但系咧最近咧 Sony 咧就唔知系咪因为啲谣言咧传得比较犀利啦，咁啊直头走出嚟咧去即系公布嘅。系啦，因为啱啱过去嗰个礼拜二咧，呢个 Sony 嘅社长咧吉田宪一郎先生咧就喺佢哋个会上边咧有讲到啦，嗱 PS4 咧已经步入咧产品周期嘅末段啦。嗱，咁你听到呢度就咦，咁有新机咧咁样，系啦，咁就话咧而过往咧 PS嘅即係幾代嘅機咧，嗰、那個產品咧一般咧六七年都玩完㗎啦，咁樣咁所以2013年出嘅 PS4 差唔多㗎啦，可能啊，咁但係呢個時候咧，呢、這個嘅 CEO 啊小池剛咧就接受呢啲傳媒訪問嘅時候就補充就話咧，係啦。是差不多的，不过都仲会用三年的时间去部署下一步的。他就说现在踎低即是比较低调呢，就希望将来去跳得更加高。 哦、 所以就说现在 PS4 所谓即是可能慢慢步向一个即是黄昏的阶段呢，其实是为了准备 PS5 的来临。所以这三年呢至少我想你部 PS4 呢都仍然是可以慢慢地利用它来玩的。 刚才阿森说话是用了三年的时间去部署下一步。即是三年的时间不是说一定同大家見到咩？ 係啦，出事五年。 不過其實有趣嘅地方係咩咧？我記得嗰陣時候PS2 開始啊，去到 PS3 啊 ，PS3 之後到 PS4 啊，枕住你即係又係過咗兩三年、三四年嘅貨仔之後咧，咁你見到坊間都開始，除咗有好多風吹出嚟就話啊，將會有新機玩啊，新世代遊戲機又嚟臨啦。咁亦都有好多所謂嘅官圖，即係嗰啲叫做坊間流傳嘅官圖，即係概念圖啦。咁我嗰陣時候曾經都睇過好多，我發現都係機迷嘅樂趣嚟嘅，即係啊，究竟如果會再有新世代嘅遊戲機，嗰、那個樣會係點咧？咁當時我記得見過，因為其中一個你最中意留意嘅就係嗰個 controller 啊嘛，嗰、那個即係控制嗰個嘅遊戲個手掣啦嚇。咁即係有時候會覺得啊，會唔會係好即係未來啊，好即係前瞻性啊，好後現代嘅風格啊，即係有好多呢一啲咁樣嘅構思走出嚟。咁當然到你今時今日攞翻呢一個 controller 睇，其實相比起你話睇翻 PS2 年代嘅手掣，其實個變化嘅樣唔係真係爭好遠嘅啫。咁但係我記得當時咧，我曾經喺網上面睇過一啲係好誇張，有啲就轉到咧好似一個牛角包咁樣啊，跟住用嗰啲係一啲鎀金屬啊，去整成一個好科幻感覺。好誇張，我見過一啲咁，咁亦都好難怪，即係因為講真，即係如果你作為一個遊戲迷嚟講嘅話。又有新嘅世代遊戲機喺你面前出現，或者等你可以去追啊留意嘅話，其實係一件好令人振奮嘅事。不過講真，PS4 嗱雖然話就話都即係出咗好幾年啦，咁但係我真係覺得。真係有好多遊戲都仲未用盡呢一部遊戲機嗰個嘅機能啊， 係 因為即係實際上面你知而家尤其是唔好話遊戲機啊，你好多電子產品都係啊，電視如是啊，手機如是啊，電腦如是啊，你買嗰部機翻嚟，佢講到又話點樣啲處理器點快啊，又或者嗰、那個即係解像度有點高啊，諸如此類， 係， 但係就係個機能係咁勁啊，但係你。 個配套好多嘢其實都未去到嗰個嘅境界啊嘛。 其實咧，我忽然間醒起咧，就係、是、當呢個 PS4 最初出嘅時候咧，我好記得咧大陸係慢咗好多，先至出到嚟賣嘅。咁當時咧就有啲小道消息就傳出嚟，亦都唔官方冇證實㗎，就話因為 PS4 裏邊嗰啲嘢咧。嗰啲即係零件啊太強啊，咁、令到大陸裏面呢就覺得喂你會唔會入嚟係有其他嘅用途呢，其他嘅諗法呢，因為甚至乎講到裏面嘅一啲嘅設備等等呢係嘩其實軍隊用都唔係唔得㗎喎，即係講到咁樣嘅，即係啲零件啊咁樣，咁所以當時呢曾經有人講過話呢部機應該冇咁快會完嘅，因為呢真係會可能用得好盡嘅，咁而的確你而家見到呢啱啱咪頭先提過呢個 Detroit 呢啲遊戲你都見到，咦，好似又將一啲畫面比較靚嘅遊戲咧，再提升咗一個層次咯。咁即係換句話說，其實佢係仲有進步嘅空間嘅，即係仲有好多譬如人嘅樣啊、四周嘅景深啊、一啲嘅畫面等等咧，其實咧佢真係未用盡嘅。咁而且我好相信咧，因為而家好多嘅遊戲商應該話，其實佢哋已經將一啲嘅遊戲咧係絕對係襯托翻 PS4 嘅裏邊嘅零件等等咧，佢哋嘅要求等等嘅格式等等咧，係去做出嚟。咁所以如果有一日啊，当 Sony 真係无端端话我准备要停产 PS4 出 PS5 嘅时候呢，其实一定会有一段好长嘅时间係做乜嘢呢，就俾啲游戏商去准备嘅。因为如果你到时已经出咗新机啦，咁但係你啲 game 仲係 PS4 都玩到嘅質素嘅时候呢，咁呢我諗对于啲厂商嚟讲呢就即係唔係太計得到數嘅一件事嚟嘅，佢一定係貨布新機，咁所以呢個呢我相信呢始終就算公布都好啦，都係有兩三年嘅時間呢係會俾啲遊戲商好好準備去推出去適合嗰部新機嘅遊戲嘅。 因為嗰陣時候我記得都係啱啱由 PS3 過渡去 PS4 嘅階段呢，講真都遊戲選擇真係唔係好 多， 同埋就算有都好，因為當時亦都你要明白嗰、那個遊戲開發未夠話好成熟，即係尤其是當你去到 loading 啊 load 嘅時間啊、出嚟嗰个画面究竟会唔会窒啊，当时都仲要花一啲嘅时间去处理啊，对于某部分嘅游戏厂商嚟讲。咁我相信即係如果啊由一个嘅即係而家我哋现世代嘅家用机再跳一个去再远啲嘅新世代家用机嘅话，我諗应该唔会係呢一两年嘅事呢可以见到。啊不过姑且拭目以待啊，会唔会其实嗰个都系阴谋论啊，即係 Sony 玩起上嚟就係、等我哋吊下你引先，突然间好似之前任记咁样。突然间出个消息出嚟吓一吓你啊，等大家都意料之外嘅，完全冇预料到嘅一个一鸣惊人嘅一个做法咧。咁呢个策略真系唔知系咪啦吓，咁啊姑且拭目以待啦吓。今日时间咧，我哋就嚟到呢一度啦吓，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